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杰，我今年12岁了。我是一个爱读书的孩子，因为我认为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也是一件美好的事。冰心奶奶曾经说过，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读书是很好的，但是重在读好书，否则你读再多的书用处都不会太大。当然读书也是我的爱好之一，虽然不能算什么博古通今，但我还是那样酷爱它。不管怎样，每天我至少看半小时以上的书刊、报纸、杂志，因为我认为如果没有了它，我的生命中就会少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我很喜欢读四大名著，这四本书虽是文言文，但是写得很美。其实我也很爱读外国小说，我认为外国有外国的文化，中国也有中国的文化。在外国小说中，我最喜欢读《鲁滨孙漂流记》。在这本书中，我比较喜欢这一段文字：我逐渐对自己的处境有了好感，不再整天把眼睛望着海面，等待有什么船来。我开始一心一意安排并尽量改善自己的生活了。我用草皮在栅栏外面堆成了一道2尺来厚的墙，并扩大和加深了我的山洞，还做了一个小门。这不但使我有了一个出入口，并且还使我有了储藏东西的地方。我决定动手制作一些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特别是椅子、桌子之类的东西。如果没有桌子，我写字、吃东西或做别的事情的时候就很不方便。于是我便开始工作起来。我发现充分运用自己的劳动、勤勉和智慧，什么东西都能做得出来。这就是我读书的经历，以后我要读更多的书来丰富我的生活。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树印老师。黄老师中午好。 哎，中午好，主持人。 黄老师，在我们环球旅行家节目开始之前，不知道您给大家带来了哪些天气方面的介绍？ 哎呀，好的。上午啊，咱们说了国内的天气情况，未来几天呢，我国的南方阴雨天气比较多，北方呢也有冷空气影响，但是这个气温呢总体上是上升趋势。在本周日啊，南方的降雨呢达到最强，特别是沿长江流域呢，大部分地区将有中雨，在东部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大雨。那么在北方呢，主要是从新疆到内蒙古和我国的东北地区，有冷空气活动，会刮起呢6到7级的大风，并有5到8度的降温。在东北的北部，气温呢降幅还会超过10度。那么在华北和我国的中部等地区呢，这个气温呢，这个天气呢，这几天整体上还不错。对出行啊、出游啊是没有影响的。 嗯， 那么说完国内，咱们再看看国外。未来这几天啊，在亚洲呢，主要是北部和东亚，有明显的雨雪天气，特别是在日本的这个北部这个主岛，这几个岛屿呢，会有这个大到暴雪。那么在亚洲的其他地区呢，天气总体上还都是不错的。那么在欧洲的北部这几天是多降雨天气，在欧洲的中南部地区呢。这未来的2-3天啊，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 那么在北美洲呢，主要是加拿大的西部和美国的西部，天气呢是以晴为主，但是呢将会逐渐转为阴天，并有雨雪天气。而在加拿大的东部和美国的东部，雨雪天气呢将会逐渐停止，天气呢会向晴好的方向转变。 嗯， 那么在南美洲呢，未来这几天大部分地区呢基本上都是以晴为主了，应该说是适宜出行和出游的。 嗯， 在大洋洲呢，主要是在应该说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都是晴好的天气，主要在北部和东部，特别是在新西兰那个南部呢，以小到中雨为主，北部呢是有大到暴雨。在非洲呢，未来这几天啊都是基本上都是以晴为主吧，对出行啊出游啊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基本上吧，这个从国际上来看呢，未来这几天啊应该说大部分地区天气还都是不错的，对出行啊出游啊应该影响不太大。主持人， 谢谢黄老师。虽然我们也听到黄老师介绍在全球范围内天气情况有利于出行，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临近的一些天气变化以及出行的安全。谢谢黄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啊，好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北京时间再次来到午后的1:07，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苗山。 欢迎苗山，昨天我们一起了解了旅行方面的资讯， 对， 分享情报之后，今天来到一个特别欢乐的环节，叫做环球趣闻录。 对，我最期待这个环节。 嗯，因为这个你走的地方多啊，了解的趣事特别多，发生在你身边的和你自己身上的趣事也特别多吧。 我想押宝一下，今天到底有没有英 国 的消息。 因为英国的这个来自我们旅行途中的一些奇闻异事还是比较多一些， 对， 也有可能大家的关注的目光呢是会聚焦在那里。因为通常来讲，我们会说欧洲的某一些地方，它可能这个国家跟国家之间啊，它有不同的一些气质，所以呢，我们经常会说，德国的严谨啊、古板啊，说的英国的保守啊，等等等等。但是没有想到啊，发生趣闻最多的地方，居然是我们以前印象当中可能 有点古板和刻板的国家。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我现在觉得押宝在英国有没有趣闻这事儿已经没有劲了。 嗯， 有意思的地儿是咱们押宝一下，它到底能发生怎么样离奇的事情？ 对，有哪些在旅途当中你所遇到的奇闻异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来自今天的环球趣闻录。首先说到旅行这件事情，在我们节目当中可能出现频率最多的，就一个就是说到吃，另外一个说到住，这个酒店是咱们可能提到次数最多的趣闻之一。来自美国社交网站红迪发起的一个酒店特色服务和设施活动的展览。什么叫展览呢？不是说在一个博物馆里展览，是让大家在社交媒体上晒出这样的图片。这个活动呢，其实吸引了更多的一些旅行者，因为他们经常会住酒店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一些酒店特色的设施， 没错， 一些服务。那么这个网站他发起的这个晒酒店特色服务呢，就有了如下我们提到的一些网友们他们晒出的图片。 嗯， 虽然大家看不到，跟大家描述一下，看看你是否也曾经跟他们相遇过。 嗯，这个酒店电话机上呢往往写着前台或者客房服务等常用的电话号码，是吧？ 嗯， 但是呢这儿就有一名网友晒出他的客房电话机上除了这类号码还印着收听睡前故事的电话号码 啊， 估计他就拍了张照片。 嗯，是，我想想啊， 这个收听还要通过电话来收听是吧？我们通常现在有一个方法怎么收听？一个是什么网易云啊， 对， 虾米啊， 对， QQ音乐啊， 对， 这上面都有哈。这上面都有睡前故事是吧？各种各样的一些故事都会有。那这个酒店呢，它居然在电话号码当中，我觉得挺不容易的。你看打通了之后 是吧？相当于 对，我见过这个录音的，我还见过有一个，我一会儿告诉你。 嗯， 我们先看看他们是怎么样来晒这些酒店的奇闻异事。 嗯， 我一会儿要告诉你的是酒店的一个非常奇特的电梯。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网友的晒图片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些人，他们说啊，很多人离开酒店的时候会带走卫生间里的一些洗发呀，这个沐浴呀，这小容量的一些装的一些护理用品， 对， 是吧？有一家酒店呢，他们认为或许是想显示他们洗发水有多么好用，他们就在瓶子上印着，你想顺走最好的洗发香波，你想顺走的最好的洗发香波。 哦， 就是这个洗发香波 是个句号， 对，是你想顺走的。 嗯， 那有人就把它晒到网上了。另外一家酒店呢，贴心的在房间里放上一张清单，提醒客人离店的时候你有可能会把东西落下，他提醒你有护照、手机、充电器，另外还有酒店卫生间的洗护用品。 哦， 就是提醒你别把这个落下啊。 对对对， 该带走就带走。 前面这些是真的是您随身的物品，后面这个就相当于酒店 免费送， 您可以拿啊。 对， 还显得我们挺大气。 对对对，还给他做宣传嘛。 对， 上面有 logo 啊。 一名网友呢发来一张了枕头箱的照片，这是什么照片呢？是一个长方形的箱子，里面放了8款枕头，上面的标明是这个枕芯的种类，有羊毛的、橡胶的，还有硬式的合成材料枕芯儿，以及柔软的合成材料的枕芯儿。另外一张个性化的服务图片晒的就是可以选择的房间香氛，包括绿茶、红梅还有柚子。 嗯，这个很重要啊，对现在住酒店的很多朋友来说，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了。 对， 那有一张照片啊，它晒的服务呢是比较有特色的。它这个照片上显示，床头的上方垂下了一根绳子。哎，这个绳子干什么用的呢？说客人要睡觉的时候，只要你拽一下这个绳子，服务员就会帮你把那个灯光给熄了。 哇，这个挺棒的。 我刚才说的时候，我觉得都已经断开了那个链接了。你拽一下绳子，本来我们想过去啊，小的时候拽绳子其实是关灯和开灯。 对， 没想到你拽一下绳子是提醒服务员，服务员用遥控的手法帮你关房间的灯。 哎，其实很多的酒店里是已经有，就是伸手就可以够得到床头柜上的按钮了。 对对对， 就是总开关全关掉。 我特别要提出，很多那个总开关很难用的， 不好用，确实。 我通常摸错。 对，而且我根本就摸不着，一打开可能更亮了，是吧？哎，所以这个绳子这我喜欢，非常物理，非常简单。 对，一根绳子，不需要你分辨哪个按钮。 对， 我记得当时看最早的那一版，那个虎口脱险的时候 啊， 那里面那个酒店的服务是什么样的？有一个餐厅到客房的用餐的小电梯。 哦，我记得， 是吧？ 我记得 把绳子一拉， 夜里饿了去弄了一个蛋糕回来。 那个电梯的面积只适合放食品， 嗯， 然后把它从底层送到顶层， 嗯。 说到电梯呢，我刚刚要告诉你，我前天吧看到有一个这样的电梯，不是我经历的啊，是我看到网上有人发视频，说这个电梯呢在国外，这个电梯是酒店的客房电梯，进来之后呢，这个一看，哎，没有按钮。然后你就会听到有喇叭里面的广播，这个广播声像一个 AI 一样的一个机器人的样子，说你要去几楼，你就拍几下手掌，或者你要跟他对话，请你选择语言，我们有日文、中文、英语、西班牙语、什么葡萄牙语等等等等等一串，然后你要跟他对话，然后你会发现，哎，他真像一个机器人。事实上你会看到镜头的另一边有两个哥们儿正坐那儿拿着话筒跟酒店电梯里的人对话，然后你拍巴掌，你拍他说你去几楼，去7楼，然后你拍7下， 还是人识别的，相当于是吧。 对对对，但是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是跟你来这种普通的互动识别的，你拍了7下他就说啊，刚才你拍的是17楼，然后啊到17楼了，然后你说不是，是7楼，然后再拍7下，然后他说啊你要去1楼啊，然后拍到1楼了，然后他还会在某一个电梯口停下说现在是拍照时间，电梯门打开了，然后所有的那个闪光灯都在那个电梯外面啪啪啪啪啪照你， 这是恶搞对吧？应该 对对对，这个特别受欢迎，去的人在里面开始都是一脸严肃的，到最后都笑得不行。 所以监控探头后面相当于是这个活动的主持人对吧？ 对对对，没错。然后我看到最奇妙的一个就是一个外国朋友，一看就是欧洲面孔，然后进去以后选择语言中文 啊，太狠了， 说的特别流利的中文。 然后那两个家伙不太会说，主持人不太会说，没 法说话。一下监控后的主持人就被难住了，是吧？哎，你知道我坐过最奇特的电梯是什么吗？ 啊， 其实这是欧洲一个比较普遍的，但是现在不太常见了。 你要说拉的那个吗？ 不是，那个是老电梯而已。我在德国见过那个电梯啊，就是你站在中间楼道，两边的电梯全部是滚动的，一直在运行的，没有门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你看着这一层的电梯经过你这层的时候，就你能看到， 你看到电梯里的人， 对，你能看到人，然后那个电梯是一直不停的，也没有停下这个状态，也没有门，所以它在整个运行到了头再回来，你就看它一直，所以你要怎么上呢？就得一二三咵跳上去。 那不危险吗？ 有一点儿，但是我当时看这个电梯，这个电梯我当时记得还是在德国日报的总部大厦里面 啊。 我说，哎，我说这个你们怎么会 高空缆车嘛？ 对，而且就是真的得，你得先观察，观察每一部电梯它的节奏和速度是什么样的。观察好了之后，你等它过来，你正好跳上去。然后你看啊，是左边的电梯可能是从上到下，它是这么下的；右边可能就是从下到上这样。所以你那个劲儿得悠好了，要不然真的会撞到头，而且其实有点危险。 确定它这个电梯是供客人用的吗？ 是供客人，而且它大楼里只有这几部电梯全是这样的， 不是极限运动的一家公司搞的。 而且我当时问过他们这个总部的好多那个领导，我说你们这个报社的总编那个都会做这个吗？他说对。我说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他说其实不是，就是古代欧洲的时候，比如说18几几年的时候、 啊、 很多大楼里用的都是这个技术、 哦、 因为他们没有那个门是后来才有的嘛、 嗯、 这种技术、 嗯嗯、 包括他可以停，因为他们那会儿速度特别的慢、 嗯嗯、 所以停一下更费劲，所以他们是不停车的。 我觉得这个不太适合给人类使用，适合给某一些特别的生物使用。你听听这首歌，还记得它来自于哪些生物的那个动画片吗？ Sharia 唱的 Try Everything。 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 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环球新闻录每周都给你新的请假理由，听到这些新闻轶事的时候，是不是也勾起了你赶紧要去旅行的兴趣？ 刚才那首歌简直就唱出我的心声。 为什么 ？Try everything， 就是尝试一切。 什么都得试。 刚才你说那个电梯，我就很喜欢。你想不想去汉堡尝试我说那个电梯？ 你那个还是你跟树懒一块去吧。 你太高了，主要是。 对，有可能会碰着。 对，你刚才说完那，我就是突然听到那首歌，就想学树懒里面说，哈。 哎呀，我的天！ 哈， 明白了。你说吧，你学这个学了几年？ 我真的掌握它的节奏真的不容易。 这是那个只叫闪电的树懒， 对， 来自疯狂动物城。好，接下来咱们继续来看看今天的环球趣闻。刚才说到了这个特色的酒店服务和设施，其实设施还是多一些啊，服务并没有那么的奇怪，因为就送你东西嘛， 对， 让你把东西带回家。接下来咱们要来看一看这个也是一个住的地方，叫做世界首个水下别墅。水下的酒店咱们已经介绍过很多次了，其实水下屋啊，或者是水上屋啊，或者是来自一些奇特的一些环境当中的这个住宿的，我们都曾经介绍过。但是对于喜欢新奇事物的人而言呢，来自马尔代夫的水下餐厅可能已经不够吸引你的眼球了。康莱德马尔代夫港丽岛酒店最近宣布，他们将在今年年底开放，是世界上首个水下别墅。 这处水下住宅呢，造价是15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9400万元人民币。这个名为就是 Muraka， 应该是这个名字啊，是海平面以上空间及专为在水下睡觉设计的两层结构混合体。 我听明白了，就是其实我们通常说别墅呢，不可能是一层，或者一层比较少啊。那这个呢，就是水上面也有，水下边也有，但是睡觉一定在水下边。 它像对，它基本上是有水平面上的空间，也有水下的空间， 啊、 可以由客人任选嘛。 睡醒了就上水面来， 对，游会儿泳什么的。它的水下部分呢，包括一张特大的双人床、客厅、浴室和通往上层客厅的螺旋状的楼梯。 还真是别墅的样子啊。 对。水下卧室呢，位于海平面以下约5米处。现阶段建筑的整体结构已经安放到海底。据图片显示呢，将来入住其中，客人不仅能够透过大片玻璃窗全方位欣赏印度洋海底的美景，还能与鱼共眠。 这个别墅我们刚才提到啊，它这个房间还是比较多的。我们来看看它怎么安排的啊。 嗯， 别墅的水上部分包括一间可供双人入住的主卧室，还有浴室、化妆室、健身房、管家房、私人保安室、多功能客厅、厨房、酒吧和餐厅。哎呀，这种地方我不太适合啊，因为我找不着自己住的地 方。我也是。 另外它还附带一处面向日落方向的甲板看日落用的。然后水上部分呢是另一面，刚才提到的是水下部分啊，现在说水上部分是另一面面向日出方向的休闲甲板，配有无边的泳池。另外的水上部分还额外提供一张特大双人床和浴室，并且配有面朝大海的浴缸。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在水上住还是水下住。 哦， 你可以把客人赶到水上去，你自己住水下。 哦，这个水下别墅呢可以同时接待最多9位客人，定于今年年底前开张。它的主设计师埃哈迈德他就说，这处世界首个水下住宅鼓励客人是从水下的全新视角探索马尔代夫。哎，不过我是觉得呢，这应该是既然是酒店集团做的嘛，它应该是酒店式公寓的那部分， 哦， 对吧？ 啊， 公寓行政公寓套房那块儿，所以它相当于把行政公寓以一个别墅的形式呈现了。 嗯，这个就比较好奇的一件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我老听他们说去那个地方度假的人，基本上就待在一个地方就不动了， 躺着哈， 啊，就发呆。你说用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水上水下的别墅来接待客人，什么样的客人会选择这里呢？ 喜欢鱼啊，喜欢潜水的朋友， 不喜欢人的是吧？ 对，就喜欢就是没说嘛，夜里和鱼共眠嘛，就隔一玻璃来了一大群鱼群，然后就在你身边躺着睡觉。 我记得你刚才说了造价的是吧？ 对， 造价是1500万美元，那就是接近1亿人民币了。然后这个租金不知道是该怎么付哈， 肯定是不便宜。但是我只有一件事特别关心，就是它水下那个玻璃，质量怎么样？ 没问题吧？ 夜里我和鱼一起共眠的时候，不会它就真的 大鱼来一大鱼， 真的咣砸碎了，它真的就和我共眠了。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歌声和广告之后，下面时段环球旅行家今天的环球趣闻录继续分享。 穿鞋子一回一直的感觉，有时间如在天天天气，我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炊烟流如烟，我听你唱惊喜，就能一下扯线条，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一光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环球旅行家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苗山。 今天的环球趣闻录，刚才苗山一直在问什么时候到英国， 对， 接下来咱们就从英国开始了。 哇，终于开始了。 这个世界各个地方啊，它这个交通状况呢有可能会不太一样， 对， 发展阶段不一样，有可能每一个人的出行方式不一样。你在英国呢，我们知道在很多的，其实不光是英国了，欧美很多地方，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坐长途的火车或者是就是城郊列车，或者地铁来上班的人， 价格还是 特别特别 多的， 对，而且花钱如流水啊。 对， 那英国呢有一名男子，他最近呢就是嫌他这个出行的火车票太贵了啊，火车票太贵，于是他就买了一辆二手车，汽车啊，算上这个各种税费，他一路开过来，他发现啊，这个花销比交通高峰期间往返的火车票要便宜 哦。怎么回事呢？这名男子呢叫 Tom Rich， 现年27岁，住在英国首都伦敦，是一家省钱网站的创始人之一。 天哪，有这样的网站啊！ 这简直就是本职工作哈。这个 Rich 呢打算去布里斯托尔市拜访朋友，发现往返票最多要218.1英镑，约合人民币 多少钱？ 218.1英镑，约合人民币是1952元人民币。而 天哪， 对，而且两地的距离是不超过200千米， 200公里 嘛， 200公里， 对， 200公里，2000人民币。他首先，我想他是省钱网站创始人，他一定不会选择那个最贵的什么头等的那个， 对，肯定不会的 那个仓位，对吧？ 二等座吧。 二等座2000块钱， 那很贵， 好贵好贵。 这个时候，他就在网上看到一名女子是以80英镑，约合人民币716块钱，出售一辆1997年生产的某日本品牌的汽车哈，这基本上是当废铁卖的价格 售出的。二手车，这个老兄就说了，这车虽然旧，但是能用啊。算上一天的行车保险费、汽油钱和略高于车价的道路税，他一共花了，206.81英镑，约合人民币大概是1850块钱，驾车从伦敦开到布里斯托尔市。不过呢，他启程前花了2周时间来处理这二手车的税费。那我们听到的这一切呢，其实这个价钱已经相当低了，是低于刚才那个1952块钱人民币的， 对 吧？ 对，还有一辆车呢。 按照他的说法，这趟行程下来，刚才苗山怎么说的？车归你了， 对， 对吧？今后可能转手卖掉车，还能再赚点钱都有可能。 对， 不过呢，他并不推荐别人来模仿他的做法。 对， 这个当地的铁路公司发言人就说呀，汤姆呢不用其实这么麻烦，他如果能再等一个小时避开高峰期，就能节省时间和车票钱了。 就是铁路公司的人马上要出来澄清一下啊， 对，解释一下， 不是我们这个价钱贵， 对，人家分段计费嘛，是吧，分高峰时段和这个平价时段。从伦敦到布里斯托尔提前预订火车票的话，最低呢只需要花费8英镑，合人民币71.7块，路上只要1小时45分钟，开车的话呢需要3个半小时。 说了半天，这大家肯定是觉得这有什么稀奇的，是吧？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各国的这个汽车是不一样的，对吧？ 对，而且这大哥我觉得挺不嫌麻烦的。 你人省钱网站的 CEO， 我觉得他是在想着办法，怎么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段到，找到一个更加省钱的办法。另辟蹊径吧，算是， 这算是职业病吗？ 算是职业病，我觉得 就是职业思维，必须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这样做，而且做的极致，对吧？但是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告诉大家，他刚才买车总共的花费，总共那些钱加起来一共才不到1952块钱。 对，它的相当于比这个往返火车票都要便宜。 我想问一下，这个97年产的车是那么便宜吗？ 97年离我们还挺近的，21年前 吧。 21年前，97年都已经21年前了。 21年，按照现在的这个世界各国大部分的国家的这个法律规定，应该没有强制报废，对吧？都是看这个车况，它符合检测的标准就可以。那么，如果这个97年产的这辆车如此的，这个便宜而且能用的话，我想是给他们做了一个大广告。 对，其实提到英国这个火车票啊，在很多的欧洲其他国家都是提前 也挺贵的，是吧？ 哦，对，是这样。首先，咱们说一下，欧洲的火车确实贵。原因是什么？欧洲人这个安全感不是特别足。他们首先不喜欢坐飞机。然后呢，开车这件事呢，也是年轻人还可以。年纪大的人，也行。但是他们觉得，有的时候我既然如果是去干一个事儿，我可以开车去。但如果我是为了度假休息的话，我想从一开始出门我就放松，不想精神压力大。所以呢，火车是很奢侈的。但是 在欧洲是一个比较奢侈的旅行 方式。在欧洲。坐火车是比较奢侈的，因为票价相对比较贵，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找到的飞机票的价格都比火车便宜的多的多的多，而且甚至有的时候，对，有低价航空嘛。但是火车公司为了吸引更多的客人，在欧洲啊，很多欧铁的公司他们会提前3个月，你订票的话会非常的便宜。我以前就是都这么干的， 就是打折的票。 对，他们会每一个舱位就像那个飞机一样，会有一些特价舱，比如说29块钱特价会甩10张，或39甩10张这样。举个例子啊，我曾经从柏林到慕尼黑，这个是相当于德国最北到德国最南的位置，坐火车要将近8个小时，而且是最快的列车 ICE。结果原价应该是159欧，159欧要乘以7才是人民币嘛。结果我是以3个月前以39欧的价格买的。 我的天。159你变成39。 39。然后呢，包括没有这么远的要5-6个小时，像阿亨茨堡去慕尼黑这样的机票，火车票往返可能也需要单程6个小时，往返就12个小时嘛。这种票我当时也订过29欧。所以只要提前很多，你就可以找到。 真是捡了大便宜。 对，但是这些不利于，就是我突然有个事儿需要坐火车去的朋友。 这是，这个你只要坐任何的交通工具都有可能，你要提前出发就会便宜。 对， 提前去订就要便宜，如果你临时出发就要贵，这是肯定的。但是这个我也听说，在欧洲的铁路方面呢，有青年票的票价， 26岁以下 啊。所以你还是可以享受几年的哦。 是的，还可以至少享受10年呢。 所以世界各地，只要你在旅行的途中，你都要掌握一些小小的技巧。 对， 但是这个英国的这个叫汤姆的人哈，这个省钱网站的创始人，他说了，这个方法呢，大家就不要借鉴了，因为你不太可能跟他一样花那么长时间来收拾这辆车， 对， 来处理各种税费， 有点麻烦。 对，好，接下来咱们还是来看看来自英国的另外一件事情。 哎，英国事还没有停， 这个是一个喜事儿哈。婚礼。婚礼通常大家都是其乐融融的，可是英国一位女子叫乔治娜·蔡尔兹，她一听到婚礼她就胆战心惊。因为近4年以来她一共参加了20场婚礼，花费太高了，所以她负债累累，只能搬回父母家去啃老去了。说的是英国吗？ 这个英国也需要份子钱吗？ 是啊，我也在想。是吧，特别的特别的有意思啊。这个蔡尔兹啊，她今年是30岁，她家住在埃塞克斯郡的伍德福德，还是比较有名的地方啊。 对， 他从事公关业， 从2014年夏天开始，他一共参加了20场婚礼，12场女子单身派对，每场婚礼就意味着他银行账户会减少270英镑，约合2419块钱人民币，是每一场啊，用于交通、住宿、礼物，还有给自己买衣服，这还没有包括参加单身派对的费用。他总共这些年花了9250英镑在这件事情上，大概合人民币快到83,000了。 哇， 这个女孩还当过7次伴娘，伴娘就意味着花费还会增加。 对，得专门置办衣服。 哎，你办个婚礼你不给伴娘置办吗？为什么伴娘自己置办呢？ 我觉得衣服应该是新郎新娘出， 对吧？ 但是由于他的位置啊，跟客人不一样，他要站在新娘旁边，他可能要花在自己脸上啊，和捯饬上的费用会更增加。 还得保养一下。 对，这蔡尔兹就说呢，我曾经很喜欢参加婚礼，一切都是崭新的，令人兴奋。尽管花费不少，但是我会提前做好预算。 不是，你这是从台湾去的 啊。但是从2014年以来，邀请来的太密集了，钱流水般的花出去，我开始觉得痛苦。 确实，这个事情谁出钱谁心疼啊。 对， 你架不住是叫4年20场啊，对吧？从2016年开始呢，据说这个女孩呢只能用信用卡来支付参加婚礼的食宿费用，后来发展到为省钱，她去租民宿租服装，然后债务仍然在增加，租金也得花钱。如今他已经达到了2000英镑，也就是17900块钱人民币的这样的债务，所以他不得不搬回老家去跟父母住一块儿。 哦，那在英国到底是像蔡尔兹的这样的年轻的朋友多不多呢？英国的一项调查就显示，英国半数的成年人一年至少会出席一场婚礼，一场这个婚礼呢，一个客人平均花费是266英镑，折合人民币2383元。五分之四的调查对象就说，单身派对是造成他们焦虑的主要原因之一，28%的单身派对花费都超过自己度假的开销。 不说真的不知道，原来他们也这样， 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但其实他们为什么在参加这个花费很大，主要的原因跟我们唯一的区别是，我们的花销主要是送礼物啊，随份子这方面，不是花在自己身上的。但他们大部分钱是花在自己身上的。对， 对吧？ 因为参加婚礼和单身派对和活动是他们西方人社交的主要的方式。 对，也对，不像咱们，你说晚上下了班撸个串，他们这个机会还是稍微的少一些。 对，他们没有撸串的机会，他们顶多就相约喝一杯小酒，但是也就是住在这个小区里的一些邻居们，所以唯一社交的年轻人互相认识的机会就是参加婚礼啊，单身派对这样。 所以其实旅行有什么样的好处，就让你认识到世界各地不同人们的生活。 对， 其实有很相似的地方，也有巨大的差异。 是不是念完这条新闻感觉还平衡很多？ 来，我们平衡一下，听一下这首歌。 好嘞。 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今天的环球趣闻录就到这里了，我是张帆， 我是苗山。 接下来文艺广播即将为您播出的是住在876，我们一会儿见。